是夜晚无法熄灭的梦。爱得太狂，爱得太狂，不敢进入你荒唐一般汹涌的心。爱得太狂， 心情是说也说不完，你那流浪

沙丘漏斗那天，碰头你轻巧回避我荒谬的旧伤口，故事结构就不必追究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老板说，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。 2017年的四月，全国知识产权进入了一片知产花开的欣欣向荣的景象，而有一家叫做中戏软的企业，用实际行动践行创新改变生活的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。一夜之间，从原来知识产权界无人不知的优质服务企业，到迅速走入大众视野的品牌，中戏软可以说是不负众望，扛起了行业领军的重担。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周周。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中戏软的执行总裁王波涛先生，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。 大家好，我是中戏软知识产权执行总裁王波涛。 都说名字是一家企业形象的直接体现，中戏软这个名字同样有来历。 在我们古代呢，家里边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金银细软，在古代它指的是绫罗绸缎、金银珠宝这些东西。在现今呢，这个我们企业最核心的是什么？是无形资产，也就是细软，就是软实力，我们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东西。至于这个中戏软嘛，肯定是中国的细软。 每一个创业者的心中可能都有一个品牌梦，都希望自己创立的品牌有朝一日可以得到更好的传播度，可以享誉世界。而现如今创业已经成为了一股浪潮，创业的人更是越来越多。但是在创业之初，有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，那就是对自己品牌的保护。可是却有很多的企业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忽略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。那在节目当中，王波涛先生也跟我们分享了他的经验。 我们曾经在创业过程中遇到很多很多的这种案例，就是在创立的初期没有很好保护自己的创意，没有很好保护自己的品牌，导致等我们的企业发展起来之后，就发现啊，我们的品牌已经被别人抢住了，啊，我们的专利已经被别人抢住了，到时候我们已经说不清楚到底是我们先创立的这个品牌，还是别人先创立这个知识产权。我们一般会建议创业者在创立这个企业的同时，就要考虑到知识产权，先从品牌保护开始。 中国企业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真的是与日俱增，国际化的速度也是可见一斑。很多年前我们仰望品牌，世纪之交我们讨论品牌，而今天品牌无处不在，这也就是中国之于品牌的变化。在5月10号，我们迎来了第一个中国品牌日，这样一个日子对于企业来说，甚至是对于中戏软来说，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 那我们得知这个中国品牌日成立了，我们觉得非常的高兴。作为我们知识产权的从业者，我们国家真正的把这个品牌当成一个节日来过，这对我们整个这个行业是有划时代意义的。中国只有品牌强了啊，所以说我们中国才能这个真正的变强。 一直以来，中戏软用城市丈量梦想，在北京、天津、洛阳、成都、深圳、美国等地辐射周边企业以及个人，在创业路上步履不停，并用他们的企业文化、价值理念和人文关怀在坚持前行着。 中戏软有一句我们引用了很长时间的一句话，我们骄傲的不是服务了多少一流的企业，而是我们针对全部企业都坚持一流的服务。创业呢，就是要把自己的服务做到极致，啊，做到更好，这样子我们企业才有更广阔的生存空间。

谁。到达今天约会，你笑了下来，但我说有点累。进进退退，总反以为爱爱的机会，有时却却却无功而回，忽明忽暗的趣味。来来回回，怎么定位爱爱的范围？我并不是收回，我不过想再挽回。还是朋友的感觉，这暧昧，这世界会不会有人像我们这对？新的口味，未确定给谁？可是又会从对方的手背寻找一点的安慰。 现代人的崩溃是一种默不作声的崩溃，看起来很正常，会说笑，会打闹，会社交，表面平静，实际上心里的糟心事儿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。不会摔门砸东西，不会流眼泪或歇斯底里，但可能某一秒突然就积累到极致了，也不说话，也不真的崩溃，也不太想活，也不敢去死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很多人都活在重压之下，一边不想活了，却又一边热爱着生活。 不见的感动 别动，那买的手不能颤抖，沉默着就能感受你比我难过。谁写的歌词那么适合放手，我怎能舍不得。我努力唱完主歌，我忘了从音没有，我到底哭什么哭什么，明明搞笑的。我努力唱好朋友，我忘了是谁哭了。就算你不记得这首歌唱完的是我，这首归你点播的歌，如果我是哭了，怎么唱到最后？感情不是给的，一切一字不漏，不见得感动。我也懂，那么的手不能颤抖，沉默着就能感受你比我难过。谁写的歌词那么适合放手？ 此刻，唯你相伴。